我好感謝上帝設計咗一條咁彎曲嘅路俾我行，就因為我嘅路唔係直嘅，係彎彎曲曲嘅，所以我可以睇到更多更靚嘅風景。我嘅人生又起又落，又跌又蕩，令到我人生更加豐富。今晚我就要講一句，感謝主，感謝。 这阳光，天茫茫，叫人向往云里躺。我终于可以飞，飞得比天还要高，看清楚这世界的奇妙。路弯弯，带我到深什么地方？天茫茫，只要有路就敢闯。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，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，我已渐渐将它遗忘，想不想你结果不都一样，我的情人名叫孤单。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，我已天天将它收藏，会不会都结果不都一样，我的情人名叫孤单。弯弯，带我到什么地方？天茫茫，只要有路就敢闯。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，对一切就像梦。 Henry, Henry.